今天我们希望这个通过音乐的方式，我们一起带着各位来回顾一下2021年的《正午有星光》这一年的节目。算了一下，好像200多期吧。200多期，因为昨天我在看整个我们所有的这些每天的话题的回顾，我们每一位到场的嘉宾，我甚至在回听我们第一期的节目，所有的这些里面， 其实你没有破防吗？ 对，藏着各种感慨。昨天我真的选了，我中间停了两次，就三分之一停一次，就因为太多的画面跟对感动会涌上来，然后包括有一些歌。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歌其实都应该照着歌词来听，照着歌词来看。我们就如果每一首歌都读一读歌词的话，其实显得挺贫的。但是其实每一首歌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只言片语之间都在蕴藏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情绪跟感悟，在过去的这一年哈。今天好吧，我们正式挥别2021年，挥别正午有星光，然后我们准备迎来全新的一年到来啊哈。 是，重新出发， 更好的一种心情。然后同时呢，这一首歌也是在2021年1月1号开播的《正午有星光》放出的第一首歌。 哦， 刚才那一首是《正午有星光》开启之前，在音乐加速度， 没错， 我们第 一下就把我整破防了， 对吧？ 王菲像个导演一样说：“好，来， 真的，走着。”这首歌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第一首歌？第一次出现的声音，来。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我也好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心 快乐，祝所有人快乐哈！就算迎接新的一年，就算有新的启程，我们这边会觉得有一些紧张，会有一些彷徨，但是不影响。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新的一年都意味着更好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共同用这首歌曲来提前迎接一下新年，好不好？然后同时提到紧张，其实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紧张到我怎么在这个台子上手忙脚乱的时刻，我现在依旧记得。对，刚才还在外面去跟这个冰冰姐姐，我们一起在提到说，这个曾经在放谁来着？这个 给我们录的 ID， 我点了 N 下没出来。 罗中旭， 然后就拿话电，话刚电上，那边天花，我就整个人无语到崩溃啊！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这个游刃有余了哈。 今天我应该坐在对面，我应该在对面，不应该在 访问一下这一位嘉宾。好，这个 有视频就好了。 真的是视频就看着这儿一直在拿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哈。好，今天其实这个我们也跟各位来。说一声，在说的好像大家在广播里边不出声了似的。我们依旧未来会在广播当中来陪伴各位，可能时间段跟地点会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哈。所以今天也没有必要太过悲伤。然后今天跟各位正式算是先在2021年我们共同来挥别一下，同时也欢迎大家，刚才千春也提到了，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这一年各位跟正午有星光的一些回忆，有没有哪些记忆点你还记得？ 和这个节目的情缘，还有有没有哪期节目你特别特别的难忘？ 对， 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有些弟弟说哪些段子，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是是， 回味起来还是可以大笑三声那种。 很遗憾啊，我们没有摔门的这种事情，但是哎，我们的见面，我们一起的看的电影，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在节目里面哪个曾经让你像刚才这个千春说的让你爆笑的瞬间，哪一首歌曲就特别走在你的心坎里，我觉得都可以过来分享一下这一些瞬间哈。今天算是告别的日子，但是呢今天的这些音乐呢我们也要用它来衬托一下情绪，附和一下我们的状态哈。就算是最后一期节目，也让我们展现一下最后的优雅。我们的正午有星光的第一位曾经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简弘毅， 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对， 所以今天为他背了两首歌曲。 我也为他背了一首歌， 是吧？首先请出我们这两位退场嘉宾，在今天退场的时刻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简弘毅退场嘉宾。 当背景音乐来附和，我想原来已经到了这个时刻，虽然吞下许多苦涩，是我无能也不见得，抱歉没这退场的路，就在左侧。台下掌声中泪管，和等待的时候区别在哪？伤感多了吗？还是只为了看看我的笑话？送别台词你也不必说得很浮夸，最后关头我也没有理由再挣扎，我会失去的自信退下，在这镜头之下请让我展现我最后的优雅。白色西装我会为你淡定的脱下，轻轻披在你承诺露着的双肩上，你若执意坚持留下，就请别照了亮，转身后也请静静的等，别鼓掌好吗？别说无谓的舍不得，为何当初不和情歌，后悔早折，谁会说就非我不可。真大量当退场嘉宾的地狱在哪？那是嘲笑吗？还是只为了揭露新的伤疤？送别台词你也不必说得很浮夸，最后关头我也没有理由再挣扎，我会失去的自信退下，在众人目光之下请让我展现最后的优雅。白色西装我会为你淡定的脱下，轻轻披在你赤裸露着的双肩上，你若执意坚持留下，就请别照了亮，转身后也请静静的等，别鼓掌好吗？ 送别台词你也不必说得很浮夸，最后关头我也没有理由再挣扎，我会舍去的自信退下，在众人目光之下，请让我展现最后的优雅。红色领结我会为你淡定的摘下，轻轻系在你还犹豫不停的心上，你若执意坚持留下，我也不会勉强，会唱下并不代表不能再来后唱。 灯光变得柔和，当背景音乐来附和，也是我们该退场的时候了。 其实严格来说，退场嘉宾就只有我一个，因为明年我可能就是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然后明年可能会去到其他的频率来做节目，依然还是会在整个电台这个层面上出声哈。然后王维其实没有算退场嘉宾，只不过今天和正午有星光挥别。我看到这边有听友就说啊，音乐加速度和正午有星光都坐鼓了 、啊、不是坐死了，不是开玩笑，那个来。 节目被我们做死了， 开玩笑，开玩笑。那个来说一下吧，明年的时间点， 对， 还是牵扯下来， 我先来吧。明年的时间点会在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会做一档文艺评论类节目。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能说希望自己能够华丽转身吧，但是希望能够逐渐适应新的节目。明年在每周的周五或者周二也会有在北京故事广播和天天 FM 同步直播的大咖来了。另外呢，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在北京故事广播。听 FM 同步直播一档叫你好辣妈的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还在颤抖？ 13、25，就是这些时间点大家要记住。对，然后这个 故事广播， 故事广播，然后我这边呢就往后错了一个点儿呗。明年的这个时候，然后各位在明天其实就可以听到了， 是 音乐加快堂， 又明天就开始直播， 杰克堂就回归了。我们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会听到连续一周7天他的声音，然后我往后接班就是12点到下午的1点，越听越流行，然后也会跟各位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继续在广播当中，在电波当中跟各位来分享更多关于生活、关于音乐的故事哈。 对， 明年的节目其实也写了一篇小小的预告，大概的感觉，我们其实就有一种在城市里面追着音乐影子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算是一个新节目的预告。然后同时呢，这个明年的时候，我们争取多找一些城市里面的音乐的声音，在每一个角落的出现，跟各位来分享，好吧？来，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介绍完了，好，来回顾，往回看， 接着回顾。 先到正午有星光的第一天，我们都知道，当时其实在主打的一个牌就是我们华语欧美其实全部都是兼顾都有的， 当然。 然后当时我也是第一次从一个欧美音乐的主持人的身份转向两者兼有这样的身份。 我们当时主打的就是中西合璧。 对 对， 然后数个榜啊，聊聊这个世界上的这点的音乐那点的音乐，分享的当时的第一首歌曲出现在中午有星光第一天节目的第三首歌的位置哈、就是这首当时的 No.1 Save Your Tears。 Take me back, cause I wanna stay. See you. Take me back, cause I want to stay. Save your tears for another day. 天， 哎呦，想想 回忆， 对，把我留下，然后因为我想留下，对，然后把所有的眼泪藏起来，我们用作他日哈。所以这个今天其实确实也会有一些泪水，就算可能没有留在表面，其实在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眼泪。 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会随着这样的一些音符有一些流淌。毕竟要跟过去整个一年的相伴要这个挥手挥别，有一点点的难过，但是我们依旧还是要抱着心情。美好的心情吧，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些美好的瞬间，然后同时要展望一下全新的2022年哈。 哎呀，有的人流泪可能是平时别的事情，借这个口听着这个歌，然后借着咱们这机会说，哎呀，我发泄，2021年肯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哎， 把眼泪都甩起来，然后明年咱们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年。 是的，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然后大家的一些分享，然后这个来看到兰帕德， 哎， 很长的一段说，两位可爱的主持人中午好，还记得最初看视频的画面。 哦，我们啊，对，视频直播过。 对，没错，一位时不时修正眼镜的帅哥，和一位歌声一走，这个啊，歌声一走起，麻利儿拔耳机的美女，然后声音太好听了， 唱难听是不是？ 哎，虽然明年还能够听到两位主持人的声音，可是还是太喜欢两位在一起的默契合作，一种说不出的和谐时刻，要谢谢千纯和 DT 的精彩节目，希望两位一切越来越好。 其实所谓的和谐和默契真的是需要时间的， 那可不是嘛。 一开始我和王维也有磨合的不那么顺利的时候， 对， 但是逐渐就找到了感觉，其实也是最初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 是的， 没错。 所有的这些磨合可能我们在全新的一年又会再碰到， 没错， 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会不断的有一些新的挑战要去磨合和跟适应。 是， 但是你会发现说，当自己迈过了这些所有的山丘或者坎坷， 到 最后回头看的时候，真让你离开这样一段回忆，你是多么的不舍得， 是不舍得。包括今天王维每次他举手，为什么我总是要破防呢？因为他每次好来，就是一首歌要结束的时候，他每次说，哎，来，就让我觉得， 哎呀，这一瞬间会不会我每天上你直播间门口挥手去，行了吧， 收， 可以说， 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一直在照顾你，有个人一直在引领你，有个人一直在和你配合。其实这个真的是培养出来的一个默契。 真的是，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人做节目嘛。 因为原来我有时候会抢王维的话，王维就说：“我说这样，王维，你给我一个手势。”然后我就停， 走。 结果王维有一次不停的给我手势，我愣是没看见， 没看着，我就。 所以后来其实养成默契后，他稍微抬抬手，我就能注意到。这个真的是一开始不可能有的默契， 没错， 默契的培养是需要时间，是需要投入你的感情的。所以今天会每次他抬手，我格外就感触，格外就破防。 你知道我原来一个人做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对着空气自己说笑话自己笑，说了多少年？5年啊！然后终于今年在说笑话的时候，旁边有反应的时候，这一年之后，明年继续自己做一个自说自话的。自己说自己笑的不太正常的人哈， 没有了。 哎呀，但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都会成为心中那一份小永远哈。 年少观特别的状况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瞬间，你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

天，我们只能说再见。 到了一年的终点，我们同样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我跟大家一起向2021年说一声拜拜哈。来，今天我们继续在《中国有星光》最后一期节目当中，然后跟各位来聊一聊过去这一年的一些回忆吧。 嗯，大家说 看到了照片了， 最后一期节目、你们俩甩张照片呗，然后就有听友一切顺其自然。哎，这儿有，哎，就把我们两个单独的照片拼在一块儿。 对， 其实这套照片，这套这个服装行头，我们还确实是没有合照。 对，这套是大家拆开了走的， 拆开了走，但其实有别的造型，咱们有 有后边那谁发的，想改名发的， 哦，是吗？ 再往后一看，这张， 哦天，对， 这张特别思密达， 我们 这张照片 还不只有这样的造型， 是，然后还有其他的， 对， 这个其实刚才发的这几张都是到后面了，对，然后我们的头发已经补了几次了，然后脸有一些浮肿生锈了， 没有，你这个太年轻了，好吧， 这个还好修的嘛， 太可爱了，但是我你看笑的是不是过于夸张？ 你这个非常的自然，你这个当时是一个动态的，对，然后我当时是做的非常的板正的， 是抓拍， 哎呦，那一天溜溜的哟， 哎呦， 真拍完了以后有一种拍婚纱照的感觉，结婚照的感觉， 因为那个地方就专门拍婚纱照的嘛， 对，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不能一起合照太多，因为感觉不太对啊， 走着走着就真的就像了，你知道吗？因为周围全是穿着婚纱在那儿拍照的， 啊，先生好，小姐好，女士好，哎，新郎笑一下，哎，新娘， 真的是这样， 专门的话术，对， 没错哈，刚才也看到了另外这个朋友们发来的照片，我专门收藏了一下，因为其实一直对于各位的名字来说看的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各位的面庞，除了那一次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时候，然后非常的熟悉，然后在之后这个名字跟脸一直没有太对得上， 你说的是不是小闪 Barry？ 对， 因为只有他好像同时可能还有 December 同时参加了我的线下活动以及你的线下活动， 没错， December 跟 Barry 记得印象太深刻了，刚才谁发了一张合照，是不是悄悄话， 朱林轩吧，是， 对，我完全找不到了。Anyway，就是在里面就认真的让千春也给我讲解了一下。 对， 这个 我这小仙女儿，这 CZH， 哎， 这是 December， 对， 加上 Barry。 而且这一年下来，基本上对各位的喜好，从音乐，然后到各个方面都有了认知。 哎， CZH 特别喜欢蒋红毅，是不是也 是 啊？ 也是喜欢李宇春 啊，没错。 然后夏花就喜欢那个， 每个月都放啊，每个月都放，行了，可以了。 对。 然后这边稍微晚一点，好不好？就刚才还在催更呢。来，我们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各位，我们这个带大家去的算是星光观影团，第一次吧，第一次成团出行。我们去看的《寻龙传说》吧，然后当时在现场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Johnny Echo 的音乐，他的故事，然后包括当时要进行的颁奖礼，他要进行主持，也进行了一些介绍。总体看起来也是非常欢乐的一部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Lead the Way， 来自 Johnny Echo。We can't start brand new. Michael 的一首 Lead Way， 当天观影的照片也看到了。这是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从微信还是从哪儿扒下来的这一张哦？ 关键还不是他本人发的，还是其他人发的。 对对对， 看到了。另外我也看到了，有当时我们好像第几期节目，就前期吧，一月份二月份，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他们的截图截了我一张图，真的是黑料。你不要这样嘲笑我，再这样我要去执法。 哎、这是咱哦拿手机的那会儿是不是？ 没错、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俩为了固定这个手机也是费了半天劲了？ 没错，广角镜头都拿上了。 带来广角镜头，然后这儿那个 杆儿买了 不好使， 没错。 然后再之后，后来我又拿过来一个杆儿， 我也拿了一个杆儿。 咱俩找了半天角度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好用的角度是把手机把手机横在这儿， 是 就是基本上是最清楚的。我们前面有一个屏幕，然后横在那个屏幕的旋钮上面。 是后来我觉得我嫌这个直播视频里的我不够好看不够美，然后我还常说就照你一个，别照我，记不记得？ 这我必须记得，费了半天劲了。而且当时就是咱也说，就其实有好几块屏幕要兼顾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你要看到这边的屏幕，我们在音乐的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进程的，还要对着这边来看到一些留言互动， 对， 其实挺分散注意力的哈。 对，我就做一个电台 DJ， 其实真的不容易。 是的，这以后开啊，以后我没事都开，各个平台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既然之前微博开过， 对， 千纯的微博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 对，千纯的微博就是千纯， 千万的千， 没有人跟我重名啊。对，千万的千，纯后的纯， 对， 这个百纯乘以十就千纯啊，记住了。王维的微博， 我不记得了，你能让我 看吗？少来974 王维 DT， 我忘了是974 DT 还是王维 DT 了。 974王维DT，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然后这个微博上我们到时候开开直播，或者在短视频平台那一个，你们都知道是哪一个，偶尔未来也会开开直播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还有朋友提到了对于我们的回忆，也是给我吓得够呛，让我很紧张。 是吗？哎，但是我觉得还好。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那个让 DT 紧张的 Anyway 了。 我原来特别爱说这个词儿 Anyway， 转场说着说着中间一转要下一个话题 Anyway， 好，我们来这样 Anyway Anyway Anyway， 然后最后就被盯上了，你知道 吗？是吗？ 你又说了 Anyway， 我都不知道 你又说了。口头禅改不掉了，哎，没想到一年也慢慢改过来了， 哎，好像是，哎， 已经没有说过 了，你确实没有很少说 anyway， 或者说我说了大家不揪了。好，然后我们还看到其他朋友们在继续发了一些照片。 我看到有遇见美好，应该是一个平时都在潜水的这个新朋友，可能不是新朋友，他就说生活的美好在于延续，延续精彩品味真善美，音乐给人以通透洗礼，感受时光与脚步交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想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告别的整个的过程。 要谢谢你们的参与。 是 哈，千纯现在气儿也理顺了。 那 今天要不要来首作品，来首歌什么的？ 哦，对， 要分享的。 其实我今天带来这一首歌，我本来想昨天晚上上传，今天你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平台都可以听到。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太久没有传歌了。无论是腾讯音乐人也好，还是网易音乐人也好，的歌上传它得审核。 哎，是。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们听到的歌，可能过两天，来年转年哈，我们在QQ 还有腾讯那个网易平台可以听到，搜索千纯就可以了，音乐人哈。 太棒了， 我们今天把这首歌推起来吧。 是第一首对吗？ 第一首。 来， 你听完你可以评价， 必须的， 但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 太棒了这首歌。好，到此为止。来来来， 这首歌专属你，千言万语无法代替美好回忆，在嘴角泛起我们的笑眯，分享的那些故事，伤心难过彼此鼓励，岁月的温柔细腻，一路心有灵犀，每当你遇到了不开心，春春在这里，不再讨厌周末早起，随时心电感应，像个千里情给我微信，在风都认真听，不管你将会在哪里，春春一直懂你，只许问你，每当你遇到了不开心，春春在这里，不再讨厌周末早起，随时心电感应，像个千里情给我微信，在风都认真听，不管你将会在哪里，春春一直懂你。 这是 outro 了吗？太棒了，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音乐。 没有，刚才我在播放的时候，然后我就还说，哎，王雨欣，你看什么呀？赶紧拿下来，不能再给他播了，播一遍够了，播一半就行了，不能再多。因为也是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平平的留言，他说去年在和音乐加速度 say 拜拜，今年又和正午有星光说拜拜， 是 听不到纯纯的爱那首歌了。其实纯纯的爱这首歌已经上线了哈，过两天2022年就可以在腾讯还有网易都能听到，同时听到这首歌，欢迎大家多多去下载，多多去评论啊，转评赞三连。 如此朗朗上口的歌曲。 这首歌 基本上第一个过门之后，我就可以跟着一起哼了。 我很意外，因为我很少听到你在那里哼歌，尤其是中文歌。然后就觉得说，哎，纯纯在这里这首歌你居然会唱了。 这首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中间那一个旋律，咱之前放过。 对， 那个我忘了是反正应该是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走过了，因为之前那会儿就刚大家提到音乐加速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存在过。然后那会儿就已经给我留下印象了，然后所以每一次像后来我们在提到纯纯的爱恋，纯纯的这个，我满脑子就是纯纯的 纯纯的歌单，挠头 都是那个旋律， 好烦 啊。现在这首歌选曲出现了以后，这以后逃不掉了哈。就算未来甭管是越听越流行，越听不流行了，越听还流行呢，这再出现这样同样的纯纯两个字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旋律。好，各位也可以听起来哈。 好的， 新的一年 ，DT 这演技浮夸， 我就说 让我浮夸一下哈，浮夸一下， 因为内心和想真实想法不太一样哈。 为什么？你好像把心脏掏出来了，还是怎么着？你 偷心为证。 Whatever 哈。好，回来以后，今天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各位来告别的一天，我们不想弄的就太过难过哈。对，继续看到大家提到说，一年的时间很快。第一次听到中午有星光，其实就很喜欢了。每天中午遛弯的时候都在听。虽然每次都听最后一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一次听到 DT 主持很棒，千纯的早间节目很早也都听过，会继续支持二位， 谢谢， 在2022年一起加油，谢谢啊， 好， 我们都会加油的。 这边还有夏花就说了，哎，明年期待千纯和 DT 能在节目当中互邀成为嘉宾， 就是， 没错，没问题， 互抛一下，然后大家中间传个话， 是， 比如说这个晚上节目他怎么 Q 了一下，第二天我怎么接一下，对吧？我们隔空， 大家也传话， 互 Q， 不用那么复杂，你就来，直接来就行，开门进来啊， 就是，来来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完千纯那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在想接下来放哪一首。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有过很多的嘉宾跟朋友到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 是 在简弘亦之后，我们顺着顺序先捋一捋吧。 我都不记得哦。 李慧珍是 慧珍姐姐， 慧珍姐姐当时来了以后真的特别飒的放，然后跟我们还分享了如何教育小宝宝， 对不对？ 真的是敞开心扉，然后就让刚开始访问嘉宾，甚至我们俩就搭档的时候，就有一点会小紧张，也需要磨合的状态，就被他一下带得很放松了，对不对？ 没错，他很能唠嗑， 对， 而且没有任何的偶包，非常的真实。 是的， 爱死了昨天，来自于李慧珍。特别深刻，包括到现在他当时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戴着这个眼镜，然后拍的那一张照片依旧非常深刻的印象，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哈。 没错、印象最深刻的嘉宾之一哈， 是 我也同样。 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吧。然后在过去的这一年、其实大家也都有很多话要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一下的、其中有一条来自于这应该是空白，然后在微信上的留言被我们抓取到这边的，对，名字也都不显示，头像也是空白，所以抱歉喽，我没有办法更精准的读出你的名字。然后说你们的节目今天就结束了，不说再见，只跟你们说2022年的时候我们再相会哈。继续听 DT 的越听越流行，听千纯的你好辣妈大咖来了，娱乐麻辣烫，明年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是我们的荣幸跟福气。您过了啊，冠军您过奖，然后这个 也是我们的荣幸， 绝对是啊，谢谢你们，祝你们新年快乐，同样也祝您新年快乐哈。 这边还有听友就说了，其实记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梗、这个梗就是一直希望那个让千纯一盘棋的小哥哥出来冒个泡、你记不记得？ 记得， 我们经常好多次把这个当成梗，后来就不说了自己都淡忘了，但其实大家都替我们记得 那一个人，我一直都记得、然后我们之前呼吁想要找到他， 是 可能真的就会对失联在人海了，有谁去上海的时候帮我们问问 对，在广播里面再替我们呼喊一下，说这个小哥哥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小时候参加那个下围棋比赛的时候，让因为对面那个小姐姐或者小妹妹她紧张的哭起来害怕输，然后你就让了她一盘棋，你退出了比赛、把她往前送了一步哈， 真的是。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每天在五环上路过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候、都会往桥下看一看有没有那个骑着自行车转圈的孩子万幸没有， 我下不来自行车怎么停。 那我印象深刻那一次是第一次在节目里边讲笑话， 是的， 对，然后在之后好像风格就有一些转变了、之前特别认真的就想说今天这首歌曲在里面我们能听到这样的那样的、结果到最后每天就聊吧、happy 吧、开心吧、是不是、 然后我才发现啊，王卫原来是个段子手啊， 哎，我们其实也可以很 happy 的哈。 是的， 好，过去的这一年跟各位有过很多的美好的回忆，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些感动，我们继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追一下过去的2021年，跟正午有星光来共同度过的每天中午这两个小时，给你留下过哪些回忆，给你留下过哪些旋律，到现在依旧还记得哈。接下来我们还是一位曾经的到场嘉宾，来自于李俊逸，两人份美好。 睫毛，爱你的发梢，爱你的味道，眼神中的讯号，嘟嘴的小骄傲，是你专属表情包。爱你的语调，爱你的撒娇，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

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是那一首 Shivers 啊，顺道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在全新的一天，我们的其实是最后一天了， 告别场， 第二个小时正式进入到倒数，要跟各位来 say bye bye 哈，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今天 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的，时光飞逝，然后确实因为有太多的回忆，然后今天要跟各位来一起分享， 一点点在脑海当中过，而且是迅速的过，三倍速那种， 是， 对， 然后 这边就看到有听友就说唐汉霄，就很多嘉宾都来过我们节目嘛，然后就说唐汉霄烂泥烂泥那阵子回荡在耳边，叫我烂泥巴。 对， 那首歌确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循环了好一阵子， 没错，然后那一首歌也是这个被安利的一首歌曲，包括唐汉霄这样的一位歌手哈，而当时他也串了在北京台挺多其他电台的一些做客，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热度相当高啊，还有朋友这个提到 是关于擦地的事儿吧，咱说说啊。费劲说，其实听这种有星光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比如说我现在拖地都加柔顺剂。 这个是早期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印象很深刻。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然后 DT 就透露说自己其实是个洁癖，然后呢会做家务，而且知道怎么做， 是 事半功倍。比如说拖地 的 时候一定要加柔顺剂， 先拖一遍去污，然后再之后最后一遍收尾的时候，然后您加点柔顺剂不落灰，然后而且这个香香的，是吧？哎呦，太棒了！回家打扫个卫生去啊！马上过年了。 哎，小孩子也说，2022年要继续在各自的节目当中围追堵截你俩。好，来都记住了哈，我们的节目。 对，然后还有这边说，小孩哥说，维哥还总是 diss 晨晨，我为什么 diss 他？ 没有啊， 我哪有 diss 他？大家就是相互的这个叫。 逗趣儿， 叫什么逗趣儿 banter 啊，互相大家想互相调侃一下，你来我往哈、啊。今天晨晨刚才也是留了非常，哎呀，让人觉得失意的几段留言，我们先消化一下。里面甚至有一些词，是不是看的我都不太认识啊？来去看一看，陶喆， 有学了。 苏三说， 苏三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上着春天开始。转眼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去一个世界、你是 祝娃娃不孤单2022，这是一定的哈，永远都会祝福你。明年继续在节目里面还是要不断的祝福你，好不好？我们祝福所有的朋友在明年都能够收获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份，可能是感情，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可能是友情，可以是一切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回顾说，6年前弟弟咱俩是， 我想说这哇，6年前， 6年前的今天，咱们俩第一次正式见面，米小丸 有图有真相吗？ 哇，真的是6年前的今天，我想想啊，我能见人 吗？哎，别， 不，我想想啊，那会儿应该是那会儿那天我刮胡子了吗？我在想， 剪头发了吗？ 不是故意图片哈。来，还有朋友这个新书下滑提到说，准备歌单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对啊，就中间。哎呀，准备几首歌，中间就要停一下。 嗯， 是的。然后说 你停一下是，平 缓一缓 心 情。对，因为准备这些歌的时候，然后就会听着，然后看着歌词，然后整个人心里就会有一种小颤抖、小激动哈、 嗯， 会有一些小难过跟伤感。其实今天准备了好多蛮伤感的歌曲，我愣是没敢往外放。 你试试看呗。 我不想一下把情绪推到那一个点，有好多。哪怕包括因为有很多包括嘉宾的包括我们第一次做 Listen to One 的、就这些歌曲、在里面，昨天为什么中间要间断，就是有一些歌听的实在是让人觉得心颤肝颤的，对，我 尤其是按着歌词 往后甩吧，好吧， 好， 背了一些开心的我们慢慢走、来，还有这个继续看到朋友啊，这个、 这边有听友说了，说千纯这个还在生病啊，下播了赶紧休息、没有，我没有生病，我真的是一直有鼻音、是因为我一直眼眶含泪，为什么我饱含泪水、因为我这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对 对， 没错。然后落完一程刚才那两段很长的留言、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来， 太长了，我这边看先不分享那个了吧。他真的说要感谢我的，对、我要说一说，既然是感谢我的，感谢王伟老师这一年来对我们家纯纯的照顾了。哎，一看就是你们家的哈。然后说我纯抱恙和休假的时候，作为留守工作者、独立支撑，我什么时候独立支撑？我什么时候没找过代班？然后说还有我纯不熟悉、不舒服操作时出手帮助，虽然是搭档，多亏您了，谢谢。好，我们这个也算是再见哈。 确实是很感谢王维这一年对我的照顾，因为有时候我上节目来的时候、坐那个电梯，然后摁5层的时候，就想着说，哎呦，那个直播间现在王维在里边，今天虽然我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我今天确实有点生病，有点发小低烧或怎么着，王维老师在我就很安心。 王维老师 还有 就年末的时候咱俩做了一年搭档、他给咱俩中间画条线，感谢你对他的照顾。说的我们俩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俩在一个台子上天天你来我往的，才 是一个大家庭、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不要分什么你我你家我家的，是不是？ 对、我刚才听那个陶喆的那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因为看到自知之明的留言，自知之明说去年听着纯洁音乐加速度最后一期，时间一晃到了今年正午有星光的最后一期，虽然这一年感觉过得飞快，但其实有时候你想想里面还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直播间，因为那个时候我对王维不了解 啊， 王维有时候是会臭脸的，就是他没有在跟你聊天跟你在笑的时候他是臭脸， 你看我现在就是， 对， 我看你留言的时候我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但是我以前不了解他，我现在知道他只是正常的情况下他有点臭脸，但是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刚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老臭脸、有一次我就破防了，然后我就哭了在直播间、你记不记得 我必须记得， 我说你是对我不满意吗？然后听人那样的歌我就整个人受不了了，好像是温柔还是 DT 那个的那首歌， 我都记不清楚了。 王伟说没有啊， 对， 我就这样了、 我这， 你看都会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默契到默契的过程， 就是你必须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大家以后还做朋友吗？来，刚才有人说了这个要不要唱歌，要不要唱歌、我们唱歌呀， 好呀， 我们一起唱歌啊，今天就这首吧， 好， 一起什么你一段我一段，大家一块唱，嗨一下嗨一下、嗨一下，好不好？ 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滴液滴泪的结局，我永远都想不到陪玩这书的 手给我， 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天河的钥匙孔，透了光看见他守了好久好久好久，保卫的灰尘保卫了我，好暗好暗，天河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当我旁的是我胆小唯一的天，染了过滤了你和我沦落的审美，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更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你 拉着我说我有些丑脸，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不好一瞬间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所以怎么这样子？ 照片了， 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所以你弃绝。 好不好、哎、我就说你的声线跟 DT 还有跟 J Chou 反正就 是很像的 这种 R&B 范儿的。 是的， 因为也是从小听到大就朝着那个方向在走哈、哎、 很棒很棒。 好好好好，来我们接着唱还是看照片？ 接着唱，接着唱。 不是不不是不唱了， 我想听、啊， 有点可以了。我以为是咱俩唱的， 因为我不会。 哦，好，那我们就看照片吧。接着这样的一首歌曲， 因为我正好看到明小娃说，确实必须得有照片为证。六年前的今天 是 啊，还出现另外一位主持人哈。 对， 嗯， 这个 那个时候，然后在听你唱这个《半岛铁盒》的时候，觉得哇，时光飞逝， 时光飞逝， 是那种感觉吧？ 没错， 嗯， 你看我那会儿瘦的， 对， 那会儿发型会回去的， 嫩的， 一切都会夸张，都会回去的。 嗯， 明天开启哈。 嗯。 DT 最后一期才有点放开是必须的、 嗯、 未来彻底放开好不好？ 我以前就是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嗯、哎唱歌唱歌、不用了不用了 不 用了， 对谢谢啊 是早安音乐秀带动了你。 对早安音乐秀那一次彻底给打开了。其实最主要是原来一直因为在过去的工作单位有要求就是不允许唱、 嗯、 所以这么多些年都没有在节目里面允许唱歌或者唱过歌。 嗯， 所以也是哈， 对， 到最后一天呢我们就 happy 就 OK 了好不好、 嗯、可以 happy 可以破防都可以、啊、 没问题。在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回顾过去的这一个2021年，看看中国有星光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样的一些回忆。 是， 好，这个半导体和稍微带一点伤感的歌曲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继续要听到是曾经也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范逸堂，当时其实也有一点破防了、 嗯、 聊到很多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带着一点小伤感，但更多的是看过一路走来以后的向前面的希望跟光芒。他的一首歌曲2021带我们进入到2021的回忆。 Oh, 散落，我们释怀无舍，共同度过。你在幻想的尽头寻找我，人潮喧嚣淹没。 翻译堂2021，这样的一首歌曲，带着很强的小小的爵士 soul 这样的音乐风格，其实蛮适合小摇摆的。这样一首歌曲，我觉得也代表着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来进行一个道别时候的心情。我们可以有一些感伤，在里面更有更多的一些自由的畅想跟自由的发挥。但最重要的是，其实它是一个更加轻快的调调跟旋律。 所以就像依依说的嘛，他说别推情绪啊，我们最后一期要开心。 是，我们很开心。 对， 大家都这一会儿也听节目听得挺下饭的，是不是？ 是。 然后这个左撇子 群里面放这种自拍照的也有，最后一期 是的， 放今天的午饭的也有， 是的，思思这边给我们晒出来的午餐，就非常的棒哈。这个今天是不是要有大重量的训练，所以感觉热量会有一点点的高哈，肉看着很好吃，然后还有另外一边这个刚才依依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今天中午已经给自己开始煮饺子了，是不是啊？ 这边还看到有一个听友，老听友了，叫陈明迪，他说从去年春节开始听音乐加速度，开始关注纯姐，没想到是赶上最后一年，今年在正午有星光认识了王威哥啊，但是工作忙，听直播的次数屈指可数，可是今天必须要来，要珍惜最后的这几十分钟。 没错哈，陆凡一晨也来了，然后说这个刚才太激动了，好，我们也希望没有下次哈，好，再见。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尚世达，藏着一句我爱你。 去看一场电影，幸福慢慢的电影，或者去旅行，还有好多事没讲给你听，我现在要告诉你，藏着一句我爱你，很美，比那黄昏时的落日晚霞都更美，化作那天上的繁星，无形无名照亮着你，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来一场告白，告诉他你有多爱，允许我插手你的未来，始终有万种期待，藏在你心里的花会开，哦哦，什么理由在哪里等，就是现在，就现在，

Starlight at noon. New entry of the week. 人自然会收到这样的一份在年末的时候的小礼物， 嗯， 也是在今天我们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用两个人的身份， 嗯， 为你送上的这样的一份礼物， 在我们的中午有星光单独送出的一份礼物， 是的， 嗯， 在我们还在掌舵的时间段哈， 嗯， 当然了，这边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要求，好比说想要点这个千纯演唱的歌曲， 现场的吗？ 我这儿还真没背，所以我们就只能让千纯来一个现场版嘛，好不好？ 刚才不是已经放过我的完整单曲了吗？即将上线，啊， 对，然后但是他们非要 纯纯在这里， 昨天点的那个谢安琪， 哦， 然后所以要怎么样？ 主要是要听一下广东话的歌。 你这样，你们商量商量，好不 好？ 好，我继续。 我们和王维，我们俩也商量商量。 我继续先这个走着别的歌，好不好？在今天我们依旧是最后一天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日子。 嗯，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新的一年里面，然后算是用我们各自新的节目跟声音，然后跟音乐来陪伴各位开启一年全新的旅途， 对， 算是一种在音乐当中我们继续陪着大家去流浪哈， 嗯， 来自于周笔畅去流浪。 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还会来，你一直都在，守望在天籁，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天空 界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跳动的心房，像钻石珍贵的希望，在心底，在蔓延，在绽放，渺小而执着的倔强。 周笔畅去流浪，流浪到属于各位的星辰大海当中。好，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这个跟各位来满足一下要求好不好？我要放哪首歌？前程打算开嗓的 钟无艳吧， 还是钟无艳哈， 还是钟无艳吧，好不好？ 我跳到钟无艳哈， 看看状态 状态， 就 这边都说随时都来， 一般我就给你唱一段哈， 这是啥问题？来来来，随时 随时 停起停什么的，你给我手势。 好吧，你把声音放大一点， 来。 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给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后去。我痛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开心开心开心，我们都一块在快乐当中。 你们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我在唱歌的时候，弟弟突然把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打开，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晃了起来。 正午有星光，这一次我们真正点亮的是，我觉得是所有人心里的那一盏灯光，那一盏星光哈。来，不要唏嘘，好不好？ 这一幕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谢谢弟弟。 哎呀，来来来，这首歌我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也能哭出来哈。还要再接着唱吗？ 不用了， 这一段就先这样。 这样， 我们把更多的，其实这一段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正午有星光，我觉得。 一段算是进入到正式收尾20分钟的一个严丝合缝的倒计时了， 真的是、 最后也剩不下几首歌了， 还有11分钟的时间， 对，把这首歌更多的完整版的期待我觉得可以留存到2022年， 没错 好好， 下次你请我到你节目来做客好不好， 你就来唱歌就行了，我不管了、啊、那一天我不舒服你来吧哎，这边我既然这首歌如此感伤，我把它拉下来然后继续，其实刚才点亮的说是星光、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像是一颗星星，带着所有对于星光的回忆，我们共同迈入到2022年，好不好？在各自的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各自的城市，甚至是继续像星星一样闪耀。来自杨丞琳，《像是一颗星星》。 我是一个倔强又平凡的人，我要经历的，我正经历着。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开始有人为我加油，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大人们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边听着听着一边长成大人了，我不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努力就好了，就足够了。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挥着手，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 有些人会替我记得我做过什么， 有，我看到有听友说迪提冲你这波操作，明年我要经常来听你的节目、 不用勉强，不用勉强、 不是勉强、就觉得、迪提原来是个非常非常暖心的人、 来这边我们继续这个把一首歌走起来哈。 好， 来自于陆先森，陆先森曾经也是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对吧、然后这边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这一刻的存在，这一刻的所有的大家的，刚才看刷屏一般的星星、心心跟鼓掌哈，就算明年不再有正午有星光，这一刻的存在，让我们永远都会记住彼此哈。 是。 你听着，听着，笑了，可为何有泪水在眼眶中？ 雨了，念了，也累了，就好像开始就已经到了最终。起身告别相送，今夜风凉，望你心暖安康。别说了，我懂，我懂，无非假装自取生活，一切没什么不同。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怀念此刻的风， 怀念此刻的我们，怀念此刻的风，一切觉得过得太快，还没有开始好像就已经走到了结束。 是， 这就是过去一年正午有星光我们其实的一些感受，从大家不熟悉，然后慢慢到拥有默契，然后再到这样的一刻一直觉得很魔幻，是有这样的一天会到来，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关口， 而且没想到那么快。 对，这一次打开麦克风也会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在2021年的中午有星光打开麦克风跟各位来说一声感谢，说一声告别。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各位来，来，最重要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声2022年你好，对不对？ 对， 我们要全新的开启了，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就是新的快乐等待着我们呢。 对， 因为大家那么高兴， 到最后又看到子琪说我胸中的一团火是不会熄灭的，我只能用分身术来追 DT 和千纯，不用分身， 分我俩不撞车， 对，你 就 支持完他支持我就行了， 就是，没错。而且我们刚才说就是这个点儿，大家以后的时间点可能会就是跟正午有星光大家平时收听的作息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不会说你必须过来听着我们， 可以吃完饭来听， 绝不勉强，随时来，我们的大门永远打开，我们的声音永远在电波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 嗯， 来了以后 ，OK， 我们都是老朋友。 对， 想听哪一首歌曲，有的话能播就播啊。 对，然后 不行的话也别勉强。 听我就会给你在聊天室留言说，哎 ，DT 纯托我给您带个话。 就是啊，你这个直接啪啪啪 biu biu biu， 是不是？你还要喊一声 DT。你别开枪了， 好了，我已经看到 DT 刚才最后一次举手了， 最后一首歌曲，正式跟各位道别，就好像在那条高速公路上，一辆车奔左，一辆车奔右，但是我们隔着车窗，我们可能未来隔着是直播间的这样的一面玻璃，我们依旧跟对方来挥手，我们依旧会在对方的办公室出现，我们依旧可能会在同样的一个食堂，大家一起来喝一杯咖啡聊聊天， 因为你知道以前常常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孤独， 是 一说话三个小时， 对， 疯狂的想找一个搭档， 可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只有一年的缘分， 就是 明年又回到一个人要去拉主线， 后年然后就两个人疯子一样，我们又回来了，是不是？ 我们会回来的， 完全有可能哈。好吧，就愿我们也会像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那一辆让大家永远忘记不了的橙色的跑车，里面坐着的是大家对于中午有星光过去一年的回忆，我也愿意这更可爱的像这个动画片里面的，不管是灰太狼还是火箭队，被一下打到星空当中，然后叮变成星星那一刻，但是我们还会回来的，好吗？再一次感谢各位，正式道别，